一次听，我觉得好听，这是陆毅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《没关系》，这是属于一个人的情歌，结束了没有忘记，时间的流逝只是让留下的感情不悲不喜啊。邀请到了著名的音乐人涂慧源担任制作人，新歌抢先听陆毅《没关系》，你喜欢的话呢，多多支持一下。接下来一周音乐大事记，我们首先说到14年前这支乐团推出他们的第一张专辑一炮走红，让他们成为那一年中文流行歌坛最闪耀的新星，获得了中歌榜、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受欢迎乐队大奖。而在14年之后回看，这似乎也是他们最出色的唱片，这就是2004年4月23号发表 FIR 同名专辑。我们来听中歌榜的年度金曲《我们的爱》，飞儿乐队。 回忆里想起模糊的小时候，云朵漂浮在蓝蓝的天空，那时的你说要和我手牵手一起走到世界的尽头， 眼泪永远不再哭泣。 2004年 FM2 首张 FM2 同名专辑我们的爱啊，这张专辑当年大获成功，对于个人来讲也是难以忘记的一张专辑。当时我离开厦门啊，正式当北漂啊，最后一档节目在厦门，告别曲就是这首我们的爱。哇，听起来真的时间过得好快，又还蛮伤感的啊。好，接下来2011年4月23号发表微凉的记忆专辑里面，我们来听匆匆匆匆见面，匆匆分手，时光匆匆，相爱匆匆啊，周传雄，匆匆。 我们拥抱，用最熟悉的姿势，仿佛过去没发生什么事。你变了，脸上的妆淡了些，点了你从来不喝的咖啡。匆匆分的手，谁也没比谁成熟。匆匆不允许回头冲动，苍凉过后选择保留你的笑容，遗憾匆匆生命必然经过，遗憾匆匆生命必然经过。 最近呢，老同学们都在筹划马上要进行的中学毕业30年的聚会，所以再次听到匆匆，你们不知道这个时间过得比你们想象当中还要快，还要恐怖啊。好，接下来说到2010年4月23号费玉清推出专辑《天之大》，除了翻唱包括毛阿敏《天之大》在内众多流行经典之外呢，也重唱了自己的代表作《一剪梅》。从1983年首发到前些年电影《夏洛特烦恼》当中啊，成为圆滑的自带 BGM，始终是魅力无限的。而这首8年前的重唱版《一剪梅》仍然是温婉动听啊。

由法籍越南裔女导演卡洛琳·古伊拉软执导的《西贡》成为戏剧节上前所未有一票难求的巨网。在引进《西贡》的同时，央华戏剧也通过以“想梦人，快乐会”为主题的戏剧活动，开展了关于《西贡》的分享和研习活动。《西贡》导演卡洛琳·古伊拉软首次来到中国，在活动中分享了如何创造并呈现这部巅峰之作的全过程。据了解，6月23号到24号，《西贡》将作为央华年度重磅项目在保利剧院进行中国首演，届时戏剧迷可以共同领略到剧王的风采。百老汇中文版音乐剧《灰姑娘》即将于5月24号迎来中国首演。近日，《灰姑娘》经过3周紧锣密鼓的排练，进行了首次连排，并曝光一组幕后排练照，揭开了这部梦幻音乐剧的一角神秘面纱。朗朗上口的音乐，演员扎实的唱功，极具感染力的舞台表演，让这个重新演绎的梦幻篇章更添期待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回来，继续锁定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这里是中歌榜一周音乐大事记，我是你的 DJ 麒麟。接下来从4月25号说起，11年前，2007年的4月25号，李健推出个人的第三张专辑《想念你》。这张唱片让李健婉约诗意的个人风格进一步巩固，同时也是好歌辈出，像《抚仙湖》《松花江》《异乡人》《想念你》等等。当然，还有凭借半首歌词就获得了中国榜年度最佳作词人大奖的《风吹麦浪》。副歌部分没有歌词的哼唱，却成了整首歌唯美浪漫的点睛之笔。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，就在那里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。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， 着昨天那个夏天，微风吹过的一瞬间，似乎吹翻一切，只剩寂寞跟沉淀。 如今风依旧在吹，秋天的雨跟随，心中的热全不退，仿佛继续闭着双眼，熟悉的脸又会浮现在眼前。蓝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，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。 4月25号，少女气十足的金莎在签约海蝶唱片两年之后推出首张个人专辑《空气》。我们听到这是林俊杰和金莎甜蜜合作的《被风吹过的夏天》。那时候的金莎是 JJ 的小师妹，也是18岁的天空里漂亮的蓝菲林啊。好，一周音乐大事记啊。 What's up, baby？ 在4月26号，选听的是18年前蔡依林的第二张专辑《Don't Stop》。李思松、吴宇康、黄舒骏、都会员等等音乐人众星捧月般托起了当时这位冉冉上升的新星啊。而翻唱英国团体 S Club 7的标题主打 Don't Stop， 动感活力满满的少女力。 找个地洞钻下去，也试着大口呼吸，让双脚透透气。有时候爱得太过用力，像失去了地心引力，跑到太空旅行的足迹。只会偶尔和你作对，But your time

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2003年4月29号推出范逸臣的个人第二张专辑《信仰爱情》，延续了第一张《I Believe》的情歌路线，好听而深情。正在收听节目的你，当年有没有被这首歌所感动呢？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，稍后全国版我们再见哈。 这场雨不知从何开始，真实是你接近我的情形，像是兴奋剂麻醉了自己，见你我措手不及。我试着问过我自己，误解深深着秘密是自己，越想接近你越怕没有你，有没有好运降临，给我信仰爱情的勇气，我的世界只有你，甜蜜确定不放弃，就让我可以深情闭上眼睛，深深呼吸雨，见你我是如此幸运，机会拥抱你，一生一秒也不要忽远忽近，看不清，给我允许守候你，从今天起，信仰爱情有意义，因为你。深深着迷迷是自己，越想接近你越怕没有你，有没有好运降临，给我信仰爱情的勇气，我的世界只有你，甜蜜确定不放弃，就让我可以深情闭上眼睛，深深呼吸雨，见你我是如此幸运，给我一个机会拥抱你，一生一秒也不要忽远忽近，看不清，给我允许守候你，从今天起，信仰爱情勇气，只有你，甜蜜决定不放弃。闭上眼睛，深深呼吸，见你我是如此幸运。给我一个机会拥抱你，一生一秒也不要忽远忽近，看不清，给我允许守候你。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，上歌曲 Top 40第20位，任然空空如也。 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，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。 第19位，小俊与山谷里的居民乐队爱的路。

关系，就算偏执的珍惜，就算没资格哭泣，也是一种魔力。成就不堪的记忆，都深刻的太轻易，改变不了这咫尺千里的距离。没关系，刻下的清楚标记，只要你偶尔想起，勾起一丝笑意，知道这女孩曾经出现过生命里，而你存在她一个又一个四季。没关系，思念 新歌抢先听陆毅，这是他第一次来中国榜打榜，没关系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他自己创作的新歌。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，新歌推荐， 新歌一号古巨基不老男孩。 多少年之后，一个人许久，才知道什么是痛。 新歌二号张杰真假。 缘起已幻想，却笑作荒唐。 新歌三号宋佳赫。新歌四号李佳薇你是我的。新歌五号迪丽热巴毛不易浴火成诗。新歌六号王心凌武嘉成敬谦。 你见我走过繁华一语浅浅，看那红霞飞满天。 新歌七号孙子涵还听人劝。 生我还听人劝，最好先说再见。 新歌八号安虎答应我你要好好的。 也许有一天，我们在茫茫人海偶然再相逢。 新歌九号方博生漩涡。新歌十号周品夸张。 请不要太过夸张，你的悲伤我了就忘，该潮落后潮涨。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，两小时精彩呈现。 本周有十首推荐的新歌，一号古巨基为电视剧老男孩演唱的插曲不老男孩，由 OST 掌门人之一的谭旋作曲，刘畅作词。这首歌呢讲述了人不再年轻，但梦想没有断层，人到成年对于梦想不再是宣言式的呐喊，更带着一种千帆过境的诉说哈。 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努力和回报成正比，后来的放手一搏，还会不会昂首的多？我闭上眼睛，感受蓝天白云，这是梦境，不是幻境。我曾问过自己，生活值不值得叹息？明明烦恼都已摆平，但人一生中最大的瓶颈，却是走走又停停。所以不管多急，我都能走下去。多少年之后，一个人许久，才知道什么是愁。可比起接受，还有未完成的梦要我去追求。看时光倒流，不如继续走，再见也可以是问候。我还是我自己的战友。我曾问过自己，生活值不值得叹息？明明烦恼都已摆平。 生中最大的瓶颈，却是走走又停停。所以不管多急，我都能走下去。多少年之后，一个人许久，才知道什么是愁。可彼此接受，还有未完成的梦，要过去追求。盼时光倒流，不如继续走。再见。自己占有多少年之后，借寂寞消愁，才明白什么是富有。打点好伤口，继续做完年少时的梦，再享受。当勇气还在青春的路口，穿过伤痕 古巨基不老男孩，新歌二号呢，张杰的真假也是谭旋作曲的。张杰本周黑马如歌也是谭旋作曲的，哇，谭旋真是产量太高了。我们来听新歌二号，张杰为电视剧《远大前程》演唱的主题曲《真假》，谭旋作曲，栾杰作词。这首歌呢，富有年代感，写了时代与人心的变迁。这部电视剧讲的就是20世纪20年代关于上海的浮生乱世啊。 真一家。人心眼睛浮夸，这世界神鬼一念之差，假面下不朽是真话，苦海无涯浪迹浮华。我是谁，寻找一个回答，路茫茫，欲往前三方向，第四方无天一圆花，抹在脚下练起心墙，远近已幻想，却笑作荒唐，黑白间闯荡，生死赌场，纸醉金迷疯狂，终将散场，谁又是真放浪，无心却沾一生寄望的远方，乱世风云中跌宕，倔强的年华终将随流年风化。路茫茫，欲往前三方向。 享这首歌，张杰的一首 OST 真假。那 年华终将随流年风华。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演员宋佳的一首歌，叫做 Her。 我看昨天他也出现在北京的一个音乐节，然后带着他的 band 来唱这首歌啊， Her， 宋佳。 背包墨镜上面，公路森林海边， 之前的小宋佳签用了独立的厂牌十三月，推出了专辑《能不能幸福》。我记得那时候还来参加中国榜在天津站的欢唱会。十年之后呢，他再度回归歌坛，找来最近走得非常亲近的火星电台的黄少峰一起来合作这首《Her》。电子氛围当中散发一种高冷的气质啊。OK， 那接下来又见一首 OST， 这是李佳薇为电影《亲爱的初恋》演唱的中文主题曲《你是我的》。 自马来西亚的巨肺歌手李佳薇，这是 OST 啊，你是我的，好听啊，有记忆点。俏皮可爱灵动，这里是麒麟在北京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，带来本周推荐的新歌。谭旋真的太活跃了，新歌五号由他作曲，段思思作词，迪丽热巴和毛不易为电视剧烈火如歌演唱的片尾曲浴火成诗啊，这个两位现象级的偶像呢，在这首歌曲当中啊，形成反差萌。迪丽热巴是甜美，毛不易是深沉呢，也突出了烈火如歌的不浴火不成诗的主题啊。来听一下。 人常说天涯地角步步有穷时，为何穷尽爱不过这相思？双融成字，花开写诗。 风声时，一次便作废了生死。飞鸿跨雪追日天白丝，痛戛然而止。爱是指尖上月的刺。 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。

金钱。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榜，你好，我是你的 DJ 麒麟，在北京邀请大家来听听本周十首大榜的新歌，王心凌和叉九少年团 X 九少年团当中的伍嘉成所带来的这首歌，是一首 OST 古装电视剧《哦，我的皇帝陛下》的片尾曲《敬谦》啊，王心凌，真的好久这个没有听过他的新歌了哈。听完了优雅的中国风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以前还常常出现在节目当中的孙子涵，他马上要推出第八张专辑了，先行曲叫做还听人劝啊。 要是一起秋冬，最后我的忧伤怎么不听我的控制，挥挥手道别，或是天气太冷，或是一时心空，反正我对结局没有什么感觉，做我该做的梦，感动谁的人生，反正我的感情已经变成了戏谑，换个人来表演，哪怕只是消遣也好得过承受思念。承诺还听人劝，最好先说再见，这样你不会看到我多肤浅，轻易地想起你，也只是支离破碎的画面。承诺还听人劝，学着看淡一些，最好能发现快乐也有反面。承诺还没毁灭，我不轻易做了了解，剩下的时光有人可挂念，也有故事可写。做的梦，感动谁的人生，反正我的感情已经变成了戏谑，换个人来表演，哪怕只是消遣也好得过承受思念。承诺还听人劝，最好先说再见，这样你不会看到我多肤浅。承诺还没扮演，我不经意地想起你，只是支离破碎的画面。承诺还听人劝，学着看淡一些，最好能发现快乐也有反面。承诺还没毁灭，我不经意做了了解，剩下的时光有人可挂念，也有故事可写。 天哪，这首歌曲的副歌部分我在哪儿听过呢？还是跟那首歌很像呢？我们听到孙子涵的还听人劝啊，是本周的新歌七号。下面是安虎，他真是经历非常的丰富啊，有演员主持人写书推过唱片，这首歌叫做答应我你要好好的，是由安虎本人作词作曲，选择他的最新一批虎式情歌啊。好，我们来听一下安虎的新歌吧。 这条路我们终于这样走到了尽头，虽然是

在你的世界沦落得很甘心。有些问题不一定要急着去解开，对的时间，对的人来。站在最热闹的街头，孤独被掩盖，泄露天际的眼神收不起来。 这是第一次来中国榜打榜的，据说在十几年前就曾经参加过我行我秀啊。方博森2016年推出了首张专辑《爱与时光》，今年即将推出全新的专辑《Opposite of the Mirror》，镜中的对立面，这首迷幻色彩的漩涡，你说它是 EDM 吗？它也不是 EDM 吗？啊，它是，反正就是一种很氛围的感觉哈、啊，也是代表了未来的一种感受吧。新歌十号呢，是一位从幕后走到台前的创作歌手周品的夸张，曾经帮很多人制作过音乐。2013年开始，他本人就陆续推出单曲和唱片，他的音乐也融合了很多的元素，并且能够娴熟的运用灵魂乐的演奏的技巧、演唱的技巧。周品夸张，希望大家能够认识他。 再想我，不要再找我，就当我已经死了。不要说 sorry， 一直只是 lonely， 人难免都会这样，已经够荒唐，何必再纠缠？要我原谅，说了原谅又怎样？如果被原谅，就不再为难。世界怎么还是这样？我请不要太过夸张，你的悲伤我了就忘，别吵了吵吵，劝了谁生命都一样，等不到下个天亮，至少善良，至少别说连自己都相信的话。要我原谅，说了原谅又怎样？如果被原谅，就不再为难。世界怎么还是这样？